参加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妇女工作者代表团成员22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他们在信中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是海外同胞的命运，您那温暖的怀抱是我们要永远赖以生活的伟大的太阳怀抱。大会期间就深深地感受到了卓绝伟人们的不朽业绩，他们怀抱过去在封建束缚和亡我之中受苦受难的我们妇女，把妇女培养成为推动革命一边车轮的有力的力量和时代英雄。在慈父的关怀下，咸镜北道北部灾区人民搬进新居，平壤爱育院的育儿虽然没有父母，但在社上独一无二的儿童宫殿无忧无虑，尽情玩耍。平壤养老院的老人欧哥60迎青春，90过花甲，享受种种幸福。祖国跨上万里马，勇往直前，创造招募不同的惊人奇迹。这些现实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了拥戴全世界称颂的卓越领导者、仁德的最高化身、我们的金正恩元帅做领袖的太阳民族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他们在信中表示，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无穷繁荣和8000万同胞永恒的幸福，衷心祝愿白头山大国的灿烂太阳，全体旅华朝鲜妇女的慈父、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